窄房市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当地专家话，窄房市内感染源头不明的病例增加，变种病毒株正在蔓延，认为应该将整个北海道列入紧急事态宣言地区。东京都和大阪府等四个都府县目前正是实施紧急事态宣言，但是新增的病例未有明显减少。其中东京都再多1032宗确诊，连续两日单日新增过千宗的病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今晚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炎热和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屋企人相处，有时少不免都会有争执，搞到大家关系都有啲差。 其实有啲冲突咧，唔系一定话解决到嘅，唔紧要。就算大家意见唔同，我都爱你，我尊重你，同埋我哋有沟通，到尾其实都解决到。 除咗家庭议会主席石丹利教授，仲有好多嘉宾鼓励大众重视家庭。 快啲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channel， 睇下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爱心呈现， 专责爱家，分享时刻。 一隻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嘅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嘅强积金结单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嘅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嘅受托人查询。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母亲节快乐，大家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今日嘅2000靓歌再重聚咧，当然都会对到正母亲节当日。每一年都系咁噶，我哋已经习以为常，亦都唔想 miss 咗任何一个母亲节，因为逢母亲节都系星期日啊嘛。而呢一过往嘅超过20年嘅时间咧，我哋每逢星期日，甚至乎每逢母亲节咧，都会喺呢一度聚。那天再重聚就系今日啦，靓歌再重聚当然有，因为今日我哋。除了有边时啦，同阿乔咧轮流上场吓，弹我哋嘅钢琴同埋 synthesizer。当然我哋每一次咧都好开心，可以咧真系令再重聚呢个字咧喺度实现。因为疫情当中咧，我哋曾经试过一个嘉宾都唔可以请吓， 唔可以太多人。但系今日咧，我哋又揾到我哋嘅嘉宾李碧琪阿 Beck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哎、啊，你好啊。咁啊，近排咧，李碧琪咧都会喺各种嘅传媒啊、平台啊度出现啦、啊，非常之活跃、啊，吓、啊， 好开心啊，因为有个电影上画啦，咁又系你头先讲开话有疫情啦，咁我哋又可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可以上到画，本身已经好感恩，咁仲有一首歌曲系因为呢个电影，所以就更加开心可以同大家分享。 咦，咁啊，一阵间。可以即系同我连接一下啦， 好啊， 好唔好啊？咁啊，今日咧都系我哋以往嘅母亲节咧，好多都会系点唱啊咁样，因为咧真系好多朋友咧好想将自己嘅心事咧化成一个点唱歌曲咧，就送俾亲爱的妈妈。咁、 哦、 啊，今日咧就我哋暂且咧就冇话现场打电话嚟点唱啦。不过咧，我哋都收咗好多嘅信息嘅，咁啊草草埋埋咧，亦都有啲热门嘅俾妈妈嘅歌曲啦，吓、啊、有中文有英文，咁啊当然阿 Becky 都会唱啲，阿 Pinsy 又会唱啲咁样。希望全天下嘅母亲咧都会喺今日过得开开心心，而且再重聚，而家可能。同六个家人一起都未定，因为今天可以开始了。 是啊， 咁啊，嗰、那个叫做咩啊？私餐啦，私餐咩意思呢？即系话咧，嗰间食肆咧，嗰啲serve 嘅员工们咧，打咗一次针，咁然后咧，佢哋其他嗰六位咧，就客人咧，就全部用即系安心出行。咁就 OK 啦，吓咁啊间开，咁啊我都可以去啦，吓你可以去， 我都得啦， 你都得啦，咁咧就预留咗啲咁多啦，吓以前系四个嘛，咁而家可以选四个或者系六个，不过我哋呢一个咧，二千靓哥嘅母亲节特辑咧就系、是、全世界，全世界吓、我哋而家世界直播紧嘅，咁啊多谢海外嘅朋友啦，多谢全天下嘅母亲，无论你系以前喺香港，不过而家移咗民嘅，都会听得到吓、希望可以收到呢、這、一个爱的讯息。不如咁样，我哋开始一路唱歌一路倾偈啦。今日我哋特别嘉宾系我个师妹啊，可以咁讲啊，因为咧喺大学嘅，即系我哋同一间大学嘅。但系咧，我又唔够胆做你正式师兄，因为你系读音乐系嘅声乐，系咪？ 系 声乐系毕业，咁啊更加我又唔系声乐。先我系嘅， 同一间学校都系师兄嘅大师兄。 我你加个大字，咁都计上嚟都会系 可爱师兄啦。咁样 唔系都大你好多年吓，真系。咁我哋嘅师妹系音乐系读声乐出身，咁所以佢唱歌咧就好多唔同嘅风格。咁尤其是喺学院派嘅风格啦。咁今日咧就当然系可爱妈妈都啱听嘅一种风格。 冇错。 你揀一隻歌先啦。 我揀啊、我揀一隻呢有一位好我崇拜嘅女士。呢位女士呢其实以前即係疫情系未嚟之前呢佢每年啦、或者每两年都会嚟香港做演唱会。所以我都有机会睇佢一次。仲要系同即係妈妈级嘅长辈去睇。所以我今日都好想将呢首歌送俾大家。 你讲嘅系蔡琴。 冇错。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慌了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唇，只有那深 湿地，回想过去，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声？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蔡琴的歌叫做《被遗忘的时光》，大家都很熟悉的，尤其是喜欢听蔡琴的歌的朋友，因为我都喜欢的，我经常都会播她的歌，因为她的声音很舒服，中低音特别出名，所以我所熟悉的那些 Hi-Fi 界，所谓即是发烧音响界，都会拿这一首歌，尤其是这一首歌因为它开头是一条清唱，很好，就是将一些很漂亮的音色去介绍。 是 我记得不知道哪一出戏。 无间道。 是啊，无间道。Yeah. 是啦，无间道就是将这些歌呢就摆在音乐那里。好印象之中。总之有刘德华。 是 啊。不如咁喎，蔡琴咧就即大家都崇尚佢嘅中低音啦。 嗯嗯。 但系我听阿 Becky 啫，你唱歌咧，好多时候都用好高音嘅嘅风格去演绎嘅喎。点解你又会特别中意蔡琴嘅咧？ 其实因为咧，我好中意啲有古仔嘅歌。其实我拥有蔡琴第一首嘅专辑，第一只嘅专辑系绿色封面嘅《偶遇》啊。咁佢嗰个碟入边咧，就系佢会讲一啲古仔，然后有啲音乐占住，跟住又再有歌，跟住再有讲古仔，再有歌。哇！嗰只碟咧，直情我系摆喺嗰个机嗰度咧，系不停咁样播。好鍾意淨係迷戀咗，所以以后我就好鍾意佢嘅声音。 咁、哦、但係我哋今日呢就可以用唔同嘅声音，因为我哋有好多歌曲有唔同嘅风格嘅。因为中文歌啦、英文歌啦、国语歌啦、粤语歌啦，尤其是粤语歌啦。咁我哋尤其是我哋嗰代嗰啲歌手呢，真係讲起风格呢两个字呢就好容易㗎。你听收音机呢係完全个 DJ 基本上係唔需要介绍呢个係边个。基本上不需要的，因为一听就知道是哪个。不过亦都坦白讲，如果现在你不介绍我，有一半是不知道是哪个。连我我都有听收音机的，但我真的你觉得这个你对于唱歌即是差不多成世人都在浸淫在 唱歌的世界和歷程上面、學唱歌、讀唱歌、教唱歌、是不是你覺得這個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每一個歌手的 ID 呢，其實都很需要是、在不同的平台都聽到你才能夠熟悉。咁我谂而家个情况就系可能同一首歌或者同一个人嘅声音咧，系未必可以喺好多唔同嘅机会听到。咁变咗你听得佢个声少啦，咁你就难啲认得佢咁样咯。 唔系，我又讲紧即系唔系诶，譬如如果即系我举一个 extreme 嘅例子，即系极端啲。如果卢冠廷第一次唱歌，我已经知道系佢。唱一只啫，唱半只咧，我哋已经认得嘅。但我意思讲紧系唔系你。是不是很红或者是播得多、而那个唱歌的风可能你在学生里面都有点这样，你怎样会引导他们，咦需不需要第一学生通常呢要写大字，我当然要学那些大师级，我学那些我心中的偶像 他 照抄、抄不抄到不知道，不过呢就你怎样引导他，譬如可以用自己的风格可以演绎自己的心声呢？ 我会引导他首先了解一下自己的声音先，因为其实很多学生呢他们都有很大的 range 的。真係、即係好似你頭先話啦，我平時都係唱好多高音嘢啦，就係、因為我讀書時候係唱 opera 啦咁樣係咪？但原來我真心咧又好中意啊蔡琴嘅喎、咁所以喺成個 spectrum 入邊，真係由好低至到好高，咁要去揾究竟大家中意邊一個咧，其實好難嘅，因為即係樣樣都中意。我記得我喺二千靚歌嘅 Facebook 啦，咁有好多朋友話啊想我唱咩歌咁樣，咁有啲就會話哎呀唱 opera 啦，唱高音。歌啦，有啲就哇唱怀旧歌啦，舒服轻松啦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如果我哋要去迎合观众嘅口味，佢哋中意啲咩嘅话咧，慢慢好似由佢哋去 shape 我哋咁样。但系我就会觉得咧，最紧要系自己唱嘅嗰一个位置系你最舒服同埋最中意，咁就可以揾到最靓嘅声音。 我自己嘅愿望好简单嘅，就系希望最适合嘅位置咧，就系每逢星期日嘅晚上九点至十二点，即系今日咁样，系啦。就唔理係聽到咩歌，或者係甚至係邊一位嘅特別嘉賓，都會有一個好舒服，你頭先所講，我哋好暢快，好 relaxing 嘅一個三個小時嘅晚上。希望今晚就係啦，時間係9:21，我哋而家現場直播緊。多謝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咧，係阿 Becky。咁當然頭先講佢咩歌都唱嘅，都可以唱，亦都可以充分地演绎啦。 好贪玩， 英文歌都系你嘅即系基本嚟噶啦，系咪啊？ 系啊。 因为初第一次见你喺荧光幕度出现啊，你喺明珠台度嘅。 系啊，冇错。Welcome to Dolce Vita。 系啦，系啦。咁即系喺嗰个节目，真系孕育咗好多即系后来都喺翡翠台度识过，其实大部分都系中国人嚟嘅，基本上 系 咪啊？即系所有主持其实系中国人嚟嘅，不过 真系全部都系嘅， 不过识讲英文，即系英文讲得好好嘅， 又或者喺外国翻嚟， 喺外国翻嚟嘅，你唔系、 我就喺香港读书， 系咯，我香港读书，但系喺明珠台做都好少嘅， 系啊，好开心啊！ 所以咧就唱英文歌咧，绝对系你嘅本行， 我中意，好中意， 呢个都系啊！咁我哋呢一度好接受。亦都即係好欣賞英文歌，尤其是舊嘅英文歌，尤其是係一啲好有意思嘅英語歌，譬如呢一首，我好中意嘅。我覺得佢呢個歌當年聽嘅時候咧，覺得好難演繹嘅喎呢一隻嚇。佢個名就叫做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啱曬今日嘅主題。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sweet love.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there's just too little of.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sweet love. No, not just for some, but for everyone. Lord, we don't need another mountain.There are mountains and hillsides enough to climb. There are oceans and rivers enough to cross, enough to last till the end of time. the world needs now, it's love, sweet love.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there's just too little of.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t's love, sweet love. No, not just for some, but for everyone. The world needs now it's love. L-O-V-E 这个字很重要。这个歌想一下几时的先。想不起怎么七十年代啦。Barbara Greg 写的我很记得。咁啊，真系非常之有意思嘅只歌，尤其是今日咧系母亲节啦，我哋最要寻找嘅唔系净咁买扎花，而系同母亲之间嘅感情啊，同埋我哋希望可以每年嘅呢一天咧，都可以用任何嘅形式可以表达自己嘅心意啦、心声啦。当然可以email 过嚟我哋嘅节目啦，又或者用任何形式啦，或者甚至乎阿 Becky，李碧琪嗰啲 fans 咧就可以即系email 俾佢，或者系 WhatsApp 嚟，然后由你咧讲翻出嚟，咁都得噶，咁都得噶， 即刻攞电话先。 好玩，即系我哋直播紧啊嘛。喂，跟住不如咁样啦，我哋唱一只送给母亲嘅歌啦，好嘛？睇下先。呢只歌有人好多人点噶啦，每一次都系叫做凭着爱啊嘛，咁啊所以阿 Vinci， 不如我哋凭着爱去唱呢只歌咯，好嘛？送俾全天下嘅母亲，送俾你妈妈，我代你将一只歌送俾佢啊，好嘛？我啱啱食完饭翻嚟，一家温馨。曾踏遍赤脚的弯路，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察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 未惧怕一生的波折半到老， 希望大家今日在母亲节过得开开心心，尤其是令到母亲开开心心就最好了。我想今天已经做了很多的了，你们是不是带他出去吃饭呢？你不好意思啊，要你来这里是不是没有做到一些就是跟母亲庆祝的工程啊？有 没有我 庆祝了，庆祝了预先。 我因为想着呢，如果送花呢会凋谢的嘛。的所以呢通常妈妈都说哎呀没晒钱啊，所以我就想定我就不如整这个花胶了。 哦，咦咦，好东西都是花喎。又可以保身呢，它又可以暖粒粒这样呢。 真是两三位母亲一见到静突然间哇咗出嚟。 犀利喎 ,Becky, 李 Becky 又会识煮餸嘅原来好嘢。咁九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呢，我哋食返呢个咩花胶咩话 就係不菇花胶。 不菇花胶啦，一阵间一起分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同确诊变种病毒患者住在同一栋大厦，早前入住检疫中心的荃威花园 R 座和康怡花园 N 二座居民，接获当局通知同安排分批返回家中。下午四点几之后，居民陆续乘搭旅游巴返抵大厦。其中一名本身任职泥水工人的市民说，曾经在荃威花园 R 座工作，所以需要接受隔离，不满营内的食物令他感到受罪，但是觉得无权无势，相信反映都没用。荃威花园 R 座居民黎小姐相信竹篙湾隔离营的环境并非最差，但是入营的第一晚，睡房的地板布满积水，膳食亦都不能接受，更加一度吐泻，要向营内医生求医。她亦都不满营内有职员态度欠佳，呼喝隔离人士。薄扶林豪峰因为有外佣确诊新型肺炎并带有变种病毒，需要全栋撤离检疫。早前有住户不肯撤离，卫生署说有关的撤离行动已经在5月7号傍晚完成，全栋共有29户，共撤离28户共120人，另外有两人入院检查，并有一户未能够联络上。据了解，当局认为居民最终愿意合作，未有违反法例要求，不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早前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任何检疫安排具法律基础，如果不听从可以有法律后果，强调防疫抗疫下人人平等，市民应该合作。对于有外佣团体表示收到外佣的求助，话被雇主强迫接种新冠疫苗，劳工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政府鼓励外籍家庭佣工接种疫苗和在履新之前进行病毒检测，以保障自身和雇主家人的健康。处方说，如果雇主因为家庭需要而要求外佣进行检测或者接种疫苗，雇主应该和外佣进行磋商，并考虑外佣的需要和情况，例如外佣的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接种疫苗，作出合理和双方同意的安排，以维持良好的雇佣关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间中学附近，当地星期六发生连环袭击，造成至少50人死亡，150人受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近期美国突然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导致阿富汗多地接连发生爆炸袭击事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严重威胁阿富汗和平稳定和人民生命安全。中方呼吁外国在阿富汗部队切实考虑阿富汗和地区人民安全，以负责任的方式撤离，避免为阿富汗人民带来更多的动荡和苦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 展望随后几日炎热，同部分嘅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今个月啲零用钱可唔可以再加少少啊？ 好肚饿啊！有饭食未啊？ 嗱，呢个月嘅家用啊。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咧？ 妈妈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爱上香港粤语流行曲，原来可以由文字出发。 陆续出版 Under Production 在5月期间，将《漫无止境》歌词硬笔书发展带到去书店，即时限写，同大家透过歌词细味香港文化。有请呢一个计划嘅项目经理 Titus Zhong。 其实缘起咧就系咧我哋嘅 founder 啦，阿黄仲杰先生啦，佢本身系个填词人嚟嘅，写咗超过180难曲，发现啦，其实都好值得有个机会咧，可以将啲歌词咧去展示出嚟啦，作为一个嘅展示，令到大家都可以透过文字可以互相交流得到，咁就有呢个漫无止境嘅抒发展咁样咯。 话时话都好耐冇做过抄歌词呢件事啦。 其实抄歌词咧都系一啲集体回忆嚟嘅。即係我哋嗰年代啊，聽收音機咁啊去抄寫歌詞。雖然大家已經有好多 apps 去睇到啲歌詞啊，唔使點抄寫，但係其實抄歌詞都係一份即係可以抒發到情感啊，亦都可以再細微歌詞嘅一種嘅做法。 透過文字細微生活， 透過文字亦都可以結交朋友 嘅 喎。 我哋喺5月21日有一個特別嘅環節，叫做文筆聊心嘅一個嘅分享會。咁就係文字個文啦，一支筆嘅筆啦，黃仲傑先生啦，佢會作為一個活動主持人。我哋並且邀請到咧蔣曉薇小姐咧一齊去分享一啲寫作啊創作嘅心得同意念嘅。 漫無止境歌詞硬筆書發展，即日起至5月31日， 觀塘進運工業大廈即時限寫，詳情請瀏覽陸續出版 Under Production Facebook 專頁。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再不惊怕儿女相见，多开心啊，祝福句子你听到吗？你点点后人成就大我，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 这个呢就叫做点点口音，是我写给父亲和母亲的一首歌，希望全天下的母亲听到有少少甜意感觉就自豪，希望你轻松地过。 常为生计，你感觉累吗？这一个家，你多牵挂，难以讲句你很好吗？心底吐出，你听到吗？你点点后人成就大我，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期望每日轻松的过，期望每日轻松的过。 全天下做人的仔女的都希望妈妈过得轻松愉快，这首叫做点点口音的歌送给你妈妈。当然我们今天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有位有心人叫做李碧琪，他都在母亲节那里献上他挚爱的歌声。 果真的太好，如错看了都好，不想证实有没有过竟无，是无理或有心尽迷尽弃，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从眉眨中感觉到，从眼角看得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有心暗来明往，谁说这算是情愫，从眉沙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有心暗来明往，谁又会似我演中感觉到，从眼角看得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有心暗来凝望，谁说这算是情愫。 全天下的有心人都感受到你的有心人。 Yeah. 多谢你 Becky 啦。喂 ,Becky 啊，你初初我即是认识你或者见到你在荧光幕啦。其实你是刚才有讲，我知道你是我师妹啦，咁读书的又读一声乐的。咁啊，点解会做咗电视嘅咧？佢吓，点解咧？ 系咯，我 系咪选美啊？ 咁样嘅，嗰匹布都长长地。不过咧，to cut the story short 咧，就系因为我读书嘅时候咧，就系咧俾人捉咗去就选校花。 哦，选校花即系，咦？乜大学里边有校花选举嘅咩？ 咦？你哋嗰时有冇噶？ 梗系冇啦，有我哋就发达啦， 即刻冇咁有趣。 系啊，我哋嗰个都有个花园嘅，我哋大学嗰阵，即系嗰阵都未成大学啊。咁啊，即系所谓花园咧，即系附近条草睇下都冇嘅，因为我踢波嗰个足球场咧，我记得咧，即系全部泥嚟嘅啫。 你肯定系校草啦。 系啦，冇噶，即系一条草都冇啦。咁我更加唔会系校草添啦。不过嗰阵咧真系有另外一种风味嘅吓，因为即系未系咁完善啦，即系喺建筑啊，或者即系甚至乎未是政府資助，即未成大學噶嘛。 當時叫咩名 字？叫做浸會學院咯。 哦，浸會學院。 浸會係啦，咁即係其實全部都係咁啊。以前譬如中文大學，以前係崇基啊、新亞啊嗰啲都係學院嚟嘅。咁、哦、後來咧就證明變成大學啦。 哦， 就 是、好啊。 咁啊，慢慢一步步啦。咁我哋初都係咁樣成長嘅。即係我都喺啲泥地嗰度成長，泥路上日日翻學。你冇聽過我講嗰個故仔咩？即系我喺而家呢一度广播度，咁佢离个我哋嘅母校好近好近嘅，不过如果你碌落去咧就仲快啲，啊，因为我哋喺广播度咧系一个细嘅山，吓，即系广播度系一个山仔嚟嘅，咁我哋就喺香港电台啦，商业电台啦 ，TVB 啦，RTV 啦，甚至乎以前嘅街市啦，全部都喺呢个山仔嗰度嘅，咁但系个山脚下边咧就系浸会大学啦，咁我以前咧就系每一日咧就系爬上嚟。冇路嘅，爬上嚟系经过条水渠。啊，点解要咁样？因为要赶啊嘛。我又做紧直播，我又去 TVB 做紧主持同埋唱歌。 你又读紧书？ 我又读紧书，我又翻紧学嘅，系全职嘅。咁每日咧就爬上嚟，咁然后碌落去，啊，碌落去咧就有时伤，有时冇事咁样啦。 咁你每日都要着定晒成个盔甲先好翻学？ 最好系直情一个雪球咁滚去，咁啊好简单嘅。睇跌打医生系我哋嗰啲常态嚟，因为我哋。 其实都是这样啦，喜欢运动，喜欢踢波啊。 所以练得一手好武功。 都好彩的啦，不算即是没什么太严重的即是伤亡。 会的。 咁但是个生活就是这样的，以前我们那个系呢就出晒名呢，是全部要是业余秘捞。 劲精灵的人先入到。 即是不是啊，直情呢即是根本都不知道是翻学啊，我觉得不知道读书是翻学啊，因为是即是part time 是翻学， 又翻学又实习咯，所以其实你哋将实习嗰啲话翻俾阿老师听，等佢可以加多几分俾你。 系噶系噶，我哋都好中意系咁样。咁所以读书嘅过程啊，同一般嘅学生有少少唔同啦，系有少少唔同吓，辛苦嘅。不过练成一好武功咧，就系即系话我随时可以瞓觉啊，随时唔瞓觉啊，都得嘅吓。因为而家一定要练成咁样， 能屈能伸 系啦。咁即系做电台咧，已经系变成咗我嘅即系一定要做嘅嘢，即系我自己争取。如果唔系真系太辛苦，咁但系辛苦得嚟咧，宁愿唔瞓觉都要做，咁所以可以今日咧同你一齐喺电台嗰度吓，喺张直播室嘅圆台嗰度咧，大家可以撑下台脚，几好玩噶， 好开心啊！我对上一次坐喺呢度已经系2016年， 系 啊， 哇！你计过啊？哎呀 ，mark 住添， 好有印象噶。 头先讲咧就系因为你选咗校花，咁又即系梗系赢啦吓。我睇你个样就知你赢啦， 唔觉意唔觉意。 咁啊，原来咧。哇！喺个校花又即系有表演埋唱歌咁啦， 系啦，才艺表演系唱歌。 咁啊，点样入咗 TVB 嘅咧？ 咁后来因为都做咗音乐嘢比较多啦，即系可能出去做 show 啊，跟住唱电影或者广告歌啊，咁然之后就开始都有唔同嘅唱片公司都揾我咁样。咁啊，只系因为我嗰段时间咧，唱片业咧就有一啲嘅动荡啦，开始。咁所以后来我系冇能够可以同唱片公司合作，咁就我就好伤心啦。咁啊，点知有个好姊妹。就喂，你同我一起读书都唔得啊！即系我想搵人陪咁啊，你又冇嘢捞啊，咁一齐啦咁样啊，好啦，我跟佢啊。点知原来嗰个课程咧就系即系将爱同埋平安俾人哋嘅，咁啊好犀利，即系有冇读过书嘅女士有读，但系有律师有读 咩嚟？ 佢其实咧系一个福音嘅课程啦，咁咧就系将呢一个爱同埋平安咧就俾其他人，就睇下呢我哋不断送礼物噶，你接唔接受呢份礼物啊？咁样 啊，今晚真啱啦，喺母亲节嘅晚上揾咗呢一个将爱去传递嘅信息，用歌声，用歌曲。有排经啊，用可以头先你讲，我仲期待紧嘅，嗰啲花胶， 好好好，立即翻去攞。 竟然识煮嘢，不过而家咧真系嘅喺新嘅网络世界更加啦，新嘅社交平台，新嘅所有嘅传媒都唔系净系一个电视框咁简单啦，系咪啊？要唱歌啦，有声音啦，有电台啦，有平台啦，煮嘢都系其中一个即系必备嘅技能嚟嘅，系咪啊？ 我自己为食啫嘛， 即系你都系有一个就做 KOL 嘅角色嘅，系咪？ 系有唔同嘅客户支持啦，咁所以有啲产品啦，即系美容啊嗰啲咁 都有嘅做嘅，系 嘢食啊咁啊，去餐厅食啊，评论下咁样咯。 新时代新世界，我谂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大家可能即系揸住个手机喺度 search 紧啊，你Bicky搞紧咩咧？唔紧要噶，你可以揿 search 乜嘢都得嘅，同埋咧分分钟咧就提议啊。李碧琪唱咩歌啊？我哋送啲咩歌俾媽媽都得嘅，冇问题嘅。咁又英头先讲过啦，讲咗一大轮咧，你喺明珠台出身。Doji Vita 嗰个有冇中文名嘅？ 明珠生活。 哦，明珠生活、 啊、最初应该系叫做讲生活讲享受先。 哦，系啊。 后来 J2 有得播咧，就变做明珠生活。 哦，OK， 就改咗个好特别嘅名。 嗯， 好。咁呢隻歌呢就啱晒我哋啦，因为係 Carpenters， 即係我哋一听呢就係以前 Paul Williams 嘅作品嚟，叫做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我冇咗你唔得㗎，一日都唔得，讲緊係同媽媽讲嘢，咁所以我哋将呢隻歌献俾全天下嘅媽媽。 Day after day I must face the world of strangers Well I don't belongI'm not that strong It's nice to know That there's someone I can turn to Who will always care You're always there When there's no getting over that rainbow When my smallest of dreams won't come true I can take all the madness, the world has to give, but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So many times when the city seems to be without a friendly face, a lonely place, it's nice to know that you'll be there if I need you, and you always smile. It's all worthwhile when there's no getting over the rainbow, when my smallest of dreams won't come true. Seems to melt and disappear. You touch me with the love you bring in. I can really lose when you leave. If all my friends have forgotten half their promises, they're not unkind. Just hard to find. One look at you, and I know that I can learn to live without the rest. I found the best when there's no getting over the rainbow, when my smallest of dreams won't come true. I can take. But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一日冇咗你都唔得嘅，妈妈，多谢你一路陪我哋成长，多谢晒。呢啲当然系当年我哋，其实咪当年到咗而家，我经常都会喺架车嗰度啦。有一只系要嚟防即系旁身嘅，你叫做系 Carpenters 嘅精选，咁啊一定要有呢一首 I Won't Last Day Without You。系啊，好多妈咪真系无微不至噶嘛。有了你。轮廓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轮廓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系啦，代表你唱呢个歌送俾你妈妈嘛，系咪？几好噶，有了你又开心啲啦，吓、啊、真系嘅，各样嘢最紧要就系真系由细到大咧。我而家经常都回想起我细个嘅时候，即系妈妈点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真系一日三餐， 嗯， 真系。我唔系老生常谈，系真系唔简单。因为我唔识煮嘢咧，我而家先发觉，哇！原来煮一餐好简单嘅饭咧，系好多嘢做，系咪？系咁简单啫，以为几十年，感激多谢你，阿 Becky。我哋一阵间会继续发掘一下我哋一齐成长嘅歌曲，好吗？ 好啊！ 我知道你有好多嘅。快啲交晒出嚟， 系好 中英文啊，国语、粤语等等。多谢晒 Vince， 好听嘅钢琴，一阵间再见。 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严重威胁阿富汗和平稳定同人民生命安全。中方呼吁外国喺阿富汗嘅部队切实考虑阿富汗同地区人民嘅安全，以负责任嘅方式撤离，避免为阿富汗人民带嚟更多动荡同埋苦难。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今晚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炎热同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佢曾经饰演无数角色。不论康熙定李隆基都一样考唔到佢。有人话佢系黄宇嘅代言人，亦有人话佢叫时间管理大师。不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佢都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系马俊伟，记得收听由我主持嘅《同你继续倾》。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 世上只有妈妈好。呢一只咧，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咧就会听萧芳芳姐姐唱嘅。咁但系头先嘅咧就系阿张德兰唱嘅《妈妈好》。当然啦，今日系难得嘅母亲节，一年一度，去到呢一个五月嘅第二个礼拜咧，我哋就会迎接母亲节，拥抱母亲节嘅来临。时间系10:08，27度嘅气温唔错，湿度82%。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今晚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而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而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好舒服。好啦，咁而家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已经唱咗成个钟头咯，咁嗰啲花胶就嚟都应该 掹好啦， 掹好啦。我哋等待花胶上台嘅同时咧，我哋请今日嘅特别嘉宾李碧琪，因为佢多才多艺啦，又识煮餸，又系做 KOL， 亦都系我哋歌唱学院里面嘅一个资深嘅成员，即系我师妹。 <Yeah. 笑> 我唔系歌唱学院嘅，我唔系读歌唱嘅。咁所以同一个学校咧都有一啲缘分嘅。 系啊，你哋嗰个系最劲噶， 冇 嗰个年代系最劲。 唔方唔劲啦，因为要搵食啦，大家要搵钱交学费啊，真系噶，我哋每一个同学咧都系咁样做嘅， 真系 几乎即系因为我哋读嗰啲系叫全理系， 系啊， 咁有好多唔同嘅范数。咁譬如话读新闻系嘅，咁佢哋多数咧都会系。找一份 part time， 或者甚至乎暑期工是一定要做添啦，规定嘅，就去啲报馆啦，因为佢哋要做记者嘛，要实习。咁我系读公关广告嘅，咁我就冇时间去广告公司啦。咁但系因为我要翻电台嘛，即系我同时又做紧电台，又做紧电视，我喺 TVB 嘅，咁所以咧。基本上都唔知边一份先至系正职，唔知翻学啊，抑或做电台啊，抑或做电视啊，点知话唱歌咧都仲未计唱歌。 唱歌系正职啦，梗系你做所有嘢都会包括音乐噶嘛，你一路喺音乐呢一个范畴入边浸淫，完全都冇离开过，所以我一路都系当你系音乐人。 我系音乐人啦，但系我其实系。主持先噶， 系主持呢个只系一个包装嘅。 TV 主持咧，其实真系嘅吓。如果我都系你师兄， 系 你都系做 TV 主持噶嘛？我系先做 TV 主持，然后咧就再做呢个香港电台嘅。 系啊，好正嘅真， 好好玩嘅。咁呢个真系青少年系咁噶啦吓，即系乜乜都想做，乜都想试。 好好 难得你而家都系啊，好 active 啊！ 我都系八卦噶嘛。 OK， 咁我哋今日咧就2000靓歌再重聚嘅特别嘉宾系李碧琪啊 ，Becky。各种嘅歌曲佢都可能会演绎嘅，譬如呢一首。原唱系陈淑桦。 冇错。 My friend，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再美丽心身份，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那一点点完成？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 闲时分，头先嗰个我问你系咪陈淑桦咧？我应该冇记错，因为当其时我识佢嘅时候咧，佢未有呢一首歌。 哦， 因为佢未红之前咧，即系啱啱加入咗唱片界，已经系唱片歌星嚟。咁啊，好有缘地啦。当年咧，我系同佢几乎系独处咗一个礼拜。系唔系隔离噶？唔系隔离噶，唔使惊。嗰时冇呢啲， 孤男寡女。 不过咧，其实几乎啫。其实佢有个妈妈喺度咧，廿四小时黐住嘅。咁我唔会介意，当然系好嘅。因为咧，我喺度点解会特别咁讲？因为嗰日母亲节，我相信佢系非常之怀念佢母亲嘅。咁啊，当年佢母亲仲喺度啦。咁就我哋一起喺呢个马来西亚。咁诶会。不是登台，是即是电视台啊，各样有很多表演，有演唱啊，有成。咁我就代表嗰间唱片公司，系同佢一间唱片公司。咁但系佢又代表马来西亚，我代表香港。咁所以咧，同佢拍档。咁佢妈妈咧就日日同佢一起食饭。咁所以即系同佢嗰个礼拜就好熟嘅。咁但系后来咧，佢真系好开心啦。咁真系红得好。都好好好好犀利， 全世界 好犀利啊！系啊，咁好流行，咁所以都几怀念佢啊！而家冇见面好耐好耐，咁但系非常之好嘅一位歌手，真系 在心中， 系在心中。好，希望好似呢只歌咁啦，叫做《但愿人长久》呢只歌永恒咧，系感动嘅任何情况，母亲节也好，唔系母亲节也好。刚才我讲完这个往事的经历，都应该对这首歌很有深厚的感情。 Becky， 我们演绎这一首《但愿人长久》。 这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如星闪照，每夜长照耀。 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 长夜默星若可不休，万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似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 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会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掌声闪照七透漫长夜， 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掌声闪照七透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是星长久，每夜繁星不变，每夜想再。 多谢多谢。我哋突发嘅合唱， 好开心，可以同你合唱歌。 唔系，啲嘢我好中意嘅，即系由佢出版第一日，我觉得哇，阿老老你真系写得好呢首。 可唔可以问一下，其实嗰只歌系几耐之前就出版咗？因为已经有好多好多人翻唱噶嘛。 八十年代咯，不过佢唔系八十年代初嘅，因为卢冠廷都俾我哋迟少少出现喺乐坛嘅。咁應該八十年代尾啦，如果冇錯，我諗好多朋友一撳個機就知噶啦，因為我哋嘅記性咧就只限於自己，好細小嘅腦袋。咁但係而家即係龐大嘅資料庫咧，就喺嗰個細細嘅電話嗰度。 係，我最初 search 但願人長久都係出咗鄧麗君嗰只先嘅，其實。 當然，因為嗰只淡淡幽情咧就再早啲嘅。即系邓丽君，佢就叫做嗰只大碟叫做《淡淡幽情》。咁嗰只歌就唔系呢只歌嚟嘅。 系咯。 系啦，唔系呢只嚟嘅，直情系另外一首。 中秋节嘅主题曲。 差唔多啦，差唔多一系中秋节实播嘅。 系。 咁但系因为嗰只碟咧就真系好真系好劲嘅，我觉得，即系能够可以做到一只咁嘅唱片啊。咁啊话说咧。淡淡幽情嗰啲唱片咧，大家都知道咧，全部都系啲宋词嚟嘅，即系先有词啊，咁而后有曲嘅，咁曲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家，咁然后就配上去，咁国语可以咁做嘅，粤语啊绝对做唔到嘅， 好难啊， 系做唔到嘅，即系做夹硬生做都得嘅，就唔好听咯，即系好似喺度拖来拖去咁，即系夹硬塞落去，但系国语就可以，咁而且佢写得好自然啊。咁當然咧，最重要嗰個咧就係因為係鄧麗君。 係啊， 如果第二個唔知啦，咁後來啊，王菲啊嗰啲都係佢歌迷啦，所以翻唱啦。咁其實嗰隻唱片咧好奇怪嘅喎，嗰個 idea 咧唔係一個唱片公司嘅創作或者監製發明。 咁係邊個？ 係一個廣告人。 哦， 喺一個廣告界嘅一個即係資深嘅廣告人啊，佢就提議即係做隻咁嘅唱片啦咁。咁當然又好有影響力啦，亦都好有說服力啦。 係， 咁 就鄧麗君 marketing sense 係啊，好叻。咁當然要說服到鄧麗君唱啦。啊，咁如果係第二啲就唔知啦，即係效果未必知。咁所以即係隔咗咁耐咧，我覺得呢啲咁嘅唱片咧，即係喺中文樂壇好難得。 係， 因為你唔做咧，就永遠都冇嘅。咁但係差唔多係一個好深刻印象嘅 legend 嚟嘅。即系如果唔做就嘥咗咯。 系啊，即系有主题嘅唱片呢样嘢系真系好吸引。 即系外国就有嘅，咁但系香港就好少有，好少有。咁所以呢只好珍贵嘅。如果你拥有一只邓丽君嘅《淡淡幽情》黑胶唱片的话咧，你千祈啊要珍惜啦。 只有黑胶系冇 CD 系咪啊？ 冇嘅。咁后来梗系有啦。即係後來咧，就即係乜都出翻曬 CD 係啦 ，remaster 之咁你可以將個舊嘅 master 嚟嚇，咁同埋咧難得嘅就係、是、即係講係講呢間唱片公司咧，即係我嘅母公司啦，即係同鄧麗君係，鄧麗君係我嘅師姐啦，所以 好正。 你呢个表情咧，如果男仔听到咧，就系我哇哇，我喺大陆试过讲出嚟，我识邓丽君噶吓，唔系啊，即系佢唔信啊，即系佢后生嘛，即系或者佢可能佢爸爸已经听咗几十年，即系佢唔知道邓丽君系一个真人嚟嘅。 哎呀，救命啊！ 咁诶， 即係其實咧，以前咧，即係因為我同一間唱片公司咧，所以好多時候，即係甚至乎睇到嘅錄音啊，傾偈唔使講啦嗰啲嚇。咁但係佢真係唱歌真係，你如果佢真人喺你面前咁樣唱幾句俾你聽咧，你即刻暈低要 call 十字車嘅，真係會。 真係會啊！我成日睇佢嗰啲 MV 咧，我有一樣嘢係喺佢嗰度學噶。我發覺佢唱 live 好多時候咧，佢都係笑住嚟唱。即系佢样系好 graceful 啦，然后佢好多歌当然都系好正面同埋好有正能量啦，所以佢成日都系笑住，即系任何时候其实影相同埋唱歌都系一样咁样，我哇好犀利啊！所以我都好想学。 佢系好 sweet 嘅，佢真人都系咁嘅，真人都系讲嘢好温柔啦，当然啊，声音唔使多讲啦， 系 啊，好似啲诗咁样好柔软。但是他唱歌又好用的，好像詩蠶詩一樣，有些韌力的， 是啊， 即不是只有一個軟字， 好犀利 啊。這個也是，即中國人，尤其是中國樂壇的傳奇 legend， 是 都我覺得呢，即是譬如說有某一個巨星他很紅很紅，那當然有很多人喜歡了，但是呢他那個影響力呢不是單止他一個紅星，而是他的歌曲呢，即是他從來沒有踏足過中國大陸，但是呢就在中國大陸是有史以來我覺得是最即是影響力最大，即是如果你親眼見到那些人呢，即是在我們即是當年的黑膠不是黑膠唱之後呢，有些發現那些叫卡式帶，那些叫卡帶，即是 cassette 小 cassette 你一定知道啦，一定用過啦，現在的機器都很難找到，但是當年呢就初即是中國少少不是大開放，啲人自己滲入去咯，就係帶呢啲卡式機同埋卡式帶回鄉探親。咁回鄉探親之後咧，咁啊點咧？咁大家買唔到嚟聽噶嘛，冇得賣嘅，即係冇鄧麗君嘅唱片可以買到，甚至乎卡式帶。咁啲人咧就借俾你揼啦，嗱，即係醒你啦，送個禮俾你啦。哇！如果你回鄉咧，攞住個卡式機，雙卡式機我哋叫做。咩叫雙卡式嘅？即系一個機玩住，有兩個卡式嘅 player，、 即係播放 嘅，一部有兩個打孖嘅，左右一個。點解你知唔知？ cross 即係好似你 DJ 打歌咁樣，一個接住另外。 其實佢唔係要嚟 DJ 打歌嘅，要嚟俾你 double 啊！ 哦， 即係咧嗱，我擺嘅左邊鄧麗君，你右邊擺嘅吉嘅帶喺度，你一撳咧。佢就會自動過咗去嗰邊，咁咪就係咁樣，即係人傳人，機傳機，咁樣咧就將鄧麗君嘅歌咧傳到去全個中國， 好犀利啊！ 影響嘅人以億計， 係 到咗而家都仲未完嘅。 是啊，而且他的音乐是很鼓励人心，亦都很能够安慰到人，所以这个才是最大的最大的影响力。 是啊，非常好。Becky， 不如我们就向这个方向一起继续努力啦。 好啊， 好啊，将这些歌继续跟大家分享。 好啊，咁跟住落嚟咧，不如我哋同大家都分享一下，我哋讲紧一个咁不变嘅 legend， 咁我哋就唱一首《天变地变情不变》，好唔好啊？ 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恒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但是爱你的心坚却未变，从前曾承诺过每一份情言，纵使天崩天下，爱意是不改变，明日会天，样样事亦能预见，新的挑战里，实在是有得失进退。岁 雨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联同警务处同劳工处等不同部门到中环遮打道、同天马公园、花园道同埋维园等外佣惯常聚集嘅地点，采取跨部门联合行动，亦都到酒吧视察，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强烈呼吁包括外佣同酒吧业界要同心抗疫。食环署喺过去两日加派人员巡逻，同埋打击无牌小贩摆卖活动，安排承办商加强洁净街道，亦都向外佣派发多种语言嘅宣传单张，呼吁佢哋保持环境卫生，不得进行非法摆卖活动，亦都提醒佢哋要佩戴口罩，同埋遵守禁止喺公众地方嘅群组聚集嘅规例。同確診變種病毒患者住在同一棟大廈，早前入住檢疫中心的荃威花園 R 座和康怡花園 N 二座的居民，接獲當局通知和安排分批返回家中。下午四點多之後，居民陸續搭旅遊巴返抵大廈。其中一名本身任職泥水工人的市民說，曾經在荃威花園 R 座工作，所以需要接受隔離，不滿營內的食物令他感到受罪，但是覺得無權無勢，相信反映亦都沒有用。荃威花園 R 座居民黎小姐相信竹篙灣隔離營的環境並非最差，但是入營的第一晚睡房地板布滿積水，膳食亦都不能接受，更加一度吐瀉，要向營內的醫生求醫。他亦都不滿營內有職員態度欠佳，呼喝隔離人士。波富林豪峰因為有外佣確診新型肺炎並帶有變種病毒，需要全棟撤離檢疫，早前有住戶不肯撤離。衛生署說有關的撤離行動已經在5月7日傍晚完成，全棟共有29戶，共撤離28戶共120人，另外有2人入院檢查，並有1戶未能夠聯絡上。据了解，当局认为居民最终愿意合作，未有违反法例要求，不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早前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任何检疫安排具法律基础，如果不听从可以有法律效果，强调防疫抗疫下人人平等，市民应该合作。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连续两日本地零确诊。52岁女患者前日由阿根廷抵港，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不是在检疫期间确诊，患者发病的时候没有病征。 卫生防护中心话，暂时初步呈阳性个案少过五宗。过去14日，本港累计76宗个案，包括13宗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至今累计11807宗确诊个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炎热同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去夜街又唔俾，好烦啊你！ 只是吃细妹，不吃我真好偏心啊！ 我今晚不回来吃饭啦， 不用留汤给我喝啦。 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你应该说一句什么呢？ 妈咪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大厦早排收到法定命令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最高可达80%噶。首阶段申请已经推出，系专俾收到相关法定命令而又未遵办嘅楼宇业主噶。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好空气社区计划的成员，我是何俊杰。三月头的时候，屯門我哋一班嘅年青人同埋長者義工啦，就喺我哋生活嘅社區入面安裝咗11組嘅試管，特別就用嚟收集學校、巴士站、輕鐵站同埋公園嘅空氣數據。無端端做乜要自己咁樣收集空氣呢？就是因为大家参与了健康空气行动的好空气社区计划。今次收集的二氧化氮呢，就是一种橙啡色的气体，靠肉眼我们人是不容易看到它的。它的主要来源呢，就是来自车辆的排放出的废气。这个污染物它就会刺激我们人的眼、鼻、咽喉和呼吸道。咁即使一个低浓度嘅二氧化氮，佢都会令支气管过敏，亦都会加剧哮喘病人对致敏源嘅反应。咁长期接触落嚟，仲有可能会减弱我哋嘅肺部功能，降低呼吸系统抵抗疾病嘅能力。我哋收集完呢啲空气数据，经过对比就会知道同世界卫生组织订立嘅安全水平有几大嘅差距，咁令我哋警觉空气污染对健康嘅威胁。咁呢个好空气社区嘅长远目标就係建立一个联效嘅网络，去对抗呢啲空气污染对社区嘅影响。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光飘动似星星火，谁人爱我含目光亲亲我，大暖的火渗在我的心窝，自梦见你 心底的爱点起，长永记心坎是你，唯愿情永远，相亲相爱相恋，如凝脂火可倾出温暖，围着雨线去追梦里火焰，盼可将爱念处千万年，啊，梦里见沉着喜欢的脸，永远也不会灭这恋之火，遥望看你双手自顾抱你，能与你一起多美，唯愿情永远，相亲相爱相恋，如凝脂火可倾出温暖。 唔该晒 Leon， 黎明。黎明的疑是爱看，啊，是啊，这个是当年的黎明，亦都是我们当年香港电台主办一个叫做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即是第二届的了，这个不是最早的届，最早的届呢就是作业到轮上啊问啊那些，那第二只届呢就其中一首旧曲新词就写了这只叫做萤火，萤呢就是一些萤火虫的萤，好靓嘅啊！啲嘢讲嘢，咁所以系比较民歌 feel 啲。 旧曲就一定系英文歌， 英文 The First of May 嚟噶嘛，啊，即系 Bee Gees 嗰只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嗰只。 正到爆！ 咁啊，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呢啲歌咧都可以横向咧发展，即系话英文歌咧可以即系重唱咧又有新嘅感觉， 系嘛？ 又要揾啲 superstar 唱咧，更加有啲特别。 真是第一次听这个版本 啊。啊，好多的，好多这些歌的，好多这些即精品来的，你真的。我想他自己听回都是咦 叮一声眼睛。 同一届呢即是还有张学友又唱，是李克勤又唱，是很多的。有还有关淑仪。那隻叫做一首獨唱的歌啦， 是 一定聽過啦。 係啦，係啦。 咁好多嘅唔同嘅都有。咁呢啲當年都係由黑膠唱片嗰度咧開始即係珍藏呢啲。 係一隻雜感碟啊！ 係啦，一人唱一隻咯。全部都係得獎歌嚟嘅喎。 哇！ 得獎歌，然後又即係巨星演繹。 而家仲揾唔揾到噶？ 揾到，一定揾到。而家啲人头先都未讲完咧，就系话啊，有会唔会有 CD？ 其实所有嘅黑胶唱片都变成 CD 版噶啦， 系、哦， 即系基本上系因为容易收藏啦，又容易传啦，咪音嗰啲音效又好多啦、 嗯。 因为以前的黑胶唱片咧，你听你播得多咧，我哋做 DJ 咧，好多嗰啲。熱門歌咧已經係噼里啪啦噶啦， 即係嗰啲突突聲嗰啲 花咗啊，同埋最慘就係花咗又點咧？跳線啊嘛， 哎呀， 因為你係唱盤嚟噶嘛，唔係 CD 都整花咗都會跳線嘅、 嗯， 即係你刮花咗、嗯，但係唱片咧更加容易。咁、因為以前某一啲歌，譬如頭先只歌嚇《First of May》嘅 Bee Gees 嘅嗰只碟咧，俾人哋借咗去咧，就即係5000万次咁樣。咁然後咧，你終於借到嘅時候咧，你話不花曬嘅啫，唔會嘅，因為大家都攞搶住播有啲歌，咁所以以前就唔同嘅個世代唔同，即係你要隨時會做咗一 DJ 咧，突然間啊，點解會跳線嘅？咁你點應對咧？即係要執生啦，因為 live 緊啊嘛，甚至乎我試過咧有一次，即係好奇怪嘅喎，佢可以突然間播佢滑咗牙，跟住。嗰支唱針咧，由第一隻歌之後，走到第六隻嗰度，跟住咧又播兩部，唔知係有啲咩事發生，走來走去嘅喎。 咁即係好似而家捽碟嗰啲聲啫。 係啦，係啦，不過係天然嘅， 好正 嘅。同埋咧，佢就可以即係一隻歌時間就聽咗五隻歌。 哇！正， 即係佢唔知有啲咩壞咗嘛。 咁就衝埋去，令到佢翻去原本㗎嘛。 冇得，我一路講一路用隻手嚟，即係再擺嗰個位咯。但要讲住嘢喎，你因为最难嘅咧就系点咧？嗱，你试下你一路讲嘢，要听到自己讲咩，出紧街嘅喎。 系， 但系一路咧就有一只耳仔咧就听到冇出街嘅嘢。 系， 嗰啲系咩咧？就系捽碟嗰啲声啦，即系你要揾翻个格啊嘛。 你明唔明啊？你明白我讲咩？即系咧，我哋系点咧？可以左耳咧就系听住嗰只碟点搞播翻只乜嘢，然后咧就右耳咧就听住自己讲嘢。 一心二用嘅典范 系啦，又唔可以走音嘅，又知道自己讲咩嘅。 系啦，即系个嘴又唔可以掠住。 但系只手就系两样啦，又系一只左手就喺度斗紧嗰个唱针啦，咁。以前就是这样的。 因为没有 technician 的嘛，是不是？ 没有的，不是，我们就是后最最最最初期是有的。 哦、 但是呢后来就发明了叫做 one man operation。 哇， 是一个人做晒。 真的。 是的。现在都是还是的，就是现在就容易了、你按掣就得了、因为有电脑嘛、但以前是每一只歌你都要摆在个唱盘上面。 好厉害、啊。 还有一样东西。呢、這个真系我谂，真系要揾一次，揾翻晒以前我哋啲师兄啊，嗰啲啊，伍嘉廉啊、伍石辉啊嗰啲出嚟一齐玩一次。点解玩咩咧？头先咧我仲未讲完，我哋嗰啲唱盘咧，佢咧就系、是、最原始嗰啲。那个唱盘你知系咩嚟噶啦？下边咧佢用橡筋拉嘅，系、嘛？即系我哋嘅控制员先生阿健，你知唔知道我哋以前啲唱片用啲橡筋拉嘅？即系唔系 direct drive 我哋叫做 direct drive， 你一按个掣咧，佢就即刻唔会走音噶嘛，即系嗰个 speed 咧，嗰个速度咧已经即刻正常嘅。但系嗰个用橡筋嗰啲初期嗰啲咧，你一放咧，你一按个掣嘅，咁咧，你如果你播歌你就咁摆落去咧，你就咁样按咧，系唔得嘅。 我要早两秒。 唔系，嗱，嗰啲点样？我哋点样做咧？黑胶唱片，我哋揾只左手按住嗰个唱片嘅边。咁然后呢就按开咗个唱盘先。个唱盘就喺度转啦，即係等于一架车呢 run 行咗个机器。咁佢咪去到一个标准嘅速度囉。咁、然后呢你一想播嗰隻歌呢，两样嘅左右手一齐做，一左手一放，然后右手呢就拉嗰个飞打。即係飞打系咩 呢？车咁 样。两样嘅直情揸车咁样。直情弹几粒子咁样嘅。一放。咁又咁嗰个速度呢就唔会咁、样啦。 可唔可以拍低然之后俾我哋睇下。 我想试但是我諗已经係成为咗记忆㗎啦。 仲会搵到呢类型嘅碟机嘛。 电台有冇啊？阿健，而家 出边啲人好兴奋啊！吓，而家 而家仲系喺后边啦，喺后边，不过已经系好似想入仓咁样，好似想入仓啊！ 哇，已经直情系喺我哋嘅直播室入边已经见到， 但系冇用噶啦，已经 即系唔喐啦。 即系除非你揾只欧瑞强嘅黑胶唱片， 佢哋揸住咯，你见唔见到头先咧企咗？ 咁可以玩 揸住咯，已经嗱，头先有人同你签名， 佢哋嗰啲 DJ 咧已经系唔用咗呢个好耐， 好想你可唔可以拍一次嚟睇下？唔该，我好想 想 摆上 Facebook， 一定系 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系真系，你讲得啱， 真噶， 因为好多人未见过。 系啊，其实辉哥都有同我讲过呢类型嘅嘢，因为上次同佢拍辉哥为食油咧，就有问佢啦。咁辉 哥系我哋嘅老板嚟噶嘛， 系 佢引荐我做 DJ 噶嘛， 哦、 即系吴石辉啊，讲 嘅。 咁佢咧就我初初入行嘅时候都唔识噶，佢都教几招俾我嘅， 系 咦嗱，睇下啦！ 咁你哋不如咁啦，组织一个团队，就直情系拍低究竟以前系发生咩事，就 close up， 就等我哋。 应该要啦，由我哋嘅超级嘅 DJ 嘅世界巨星 Uncle Ray 率领我哋。下个礼拜，请大家真正要留意，因为我哋下个礼拜二千零歌再重聚嘅特辑，又未公布过嘅，就系、全晚系 Uncle Ray 退休啊！咁我哋有好多人会出现嘅。 哇。 係啦。咁所以呢，即係如果呢啲能够可以问下 Uncle Ray， 或者等 Uncle Ray 表演一下点样捽黑胶唱片。 係啊，要啊，即刻着返头先嗰部机。 哇，喺我哋变咗 talk show。 好开心啊嘛。 今晚我哋特别嘉宾係李碧琪同我倾緊偈嘅係 Becky。咁我讲起 Becky 呢，就头先嗰个啦，亦都係即係浸大嘅音乐系。毕业嘅，你系专攻声乐， 即 系唱歌啦，主修声乐啦。其实嗰个环境系点嘅咧？即系咪日日翻去唱歌咧？ 唔系啊，其实我哋咧就每年都唔系好多个同学嘅，咁啊只有好少部分可以主修表演。咁表演嗰一啲同学亦都有钢琴、有小提琴、有唱歌咁。咁、所以其实每年只有得几个人系可以读表演嘅啫。 系咩？ 其他大部分人咧都会系读教育啦，音乐教育或者系作曲咁。 哦，即系呢个唔系演艺学院。 冇错， 系大学里面嘅音乐系， 系啦。 咁你 嗰几年都系咁日日翻去唱歌啦。 我就锻炼咗一日食一餐呢件事。 咩事啊？ 因为咧，我哋晏昼上完堂之后就要食 lunch 啦。咁大家去咗食 lunch， 我就去霸个琴房练嘢。咁所以咧，我就通常就练到大家食完 lunch， 我就上 lecture 啦。上完之后，我先至去 canteen 度咬两粒鱼蛋咁样。咁所以我就由嗰时开始就开始而家嗰啲断食嗰啲咧， 就可以好好简单。 系啦，由嗰时已经开始， 所以都即系无音插柳，保持到你一个选美嘅身形。 冇错。 哦，咁嗰啲老师咧，头先你讲话咁少同学。咁咪好少老一个老师可能一个一对一嘅咁样。 其实我哋真係好好喎，因为啲资源好集中，变咗一个教唱歌嘅老师真係可能教一两个嘅啫。咁一个钢琴老师又係教一两个咁、哦、样。所以我哋真係学到好多嘢囉，係好开心。 真係开心可以做到啲。早知我都读音乐系。 而家再读。 可以咁样啦。你当年，我想你而家呢即示范下，你譬如你当年唱一啲我哋熟悉嘅歌，用即係聲樂嘅锻炼嘅方法呢去演绎。 喺呢度 当然得啦。对你嚟讲係每日都做嘅事㗎嘛。咁不如咁样，我哋搵一啲我哋大家耳熟能详嘅，我哋细个呢一定睇过一出电影。呢、出电影呢来自一个原本係一个音乐剧、叫做 The Sound of Music、当然大家都知道仙樂飘飘处处闻。这个音乐剧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包括主题曲。李碧琪，你用你在学院学的 style 好 去演绎。 是 The Sound of Music 和 Climb Every Mountain。 Follow every rainbow 先你爬到咗山嘅最高嗰个位喎。嗱，头先咧就系阿Bicky咧喺学院里面咧升乐堂嗰阵咧就系咁样唱噶，系咪啊？ 好开心啊！ 耶！诶，两只嘅《The Sound of Music》里边咧就主题曲一只插曲啦。咁《Sound of Music》嘅一开场咧，我觉得真系好好 impressive， 就系、是、朱利安德斯咧，又喺个山头嗰度咁样一路喺个青草嘅山头嗰度上嚟就唱，咁啊奏起呢只《The Sound of Music》嘅主题曲。咁啊，《Climb Every Mountain》咧就都好有意思啊！你有冇睇嗰出戏啊？ 有啦，睇咗超多次啊！ 系啦，系啦，咁啊，因为佢哋要真系要逃离呢个澳国嘅时候咧，因为要逃离呢个纳粹魔掌，咁啊要带领嗰啲小朋友咧，即系一齐咁啊。穿越呢啲或者爬越呢啲高山， 啊、 应该可能系阿尔卑斯山嚟嘅、啊，因为佢哋要去嘅。 其实嗰时系咪 key 落去噶个景？ 好 靓喎，真系 好靓，佢有外景嘅、 啊， 以前唔 系 好识 key 呢样，可能冇呢样嘢， 我谂多咗。 咁但系咧就带领佢哋一起爬山去即系去。逃离呢个魔掌咧，就系、是、嗰个叫做上教啦，啊，咁佢咧就叫做 Crystal Plum 啊，基斯杜化婆马，男主角， 哦、 即系后来咧就朱利安德斯咧就同佢相恋啦，咁、啊、其实就女主角咧，即系唱晒所有呢啲歌嘅女主角咧，即系唱歌叻到不得了啦，所以佢做咗呢个主角。咁其实佢就系做一个家庭教师，系教嗰七个小朋友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即系一齐唱 Do 一啲啊嗰个。咁然后咧就里边咧，我就至中意嗰只唔使讲啦，因为一只系创作嘅时候咧，就好似写到一首澳国嘅民歌咁。初唱咧就系、是、呢、这个男主角揸住个吉他咁喺度唱，到逃亡之前嗰个喺台上面表演咧。都是唱呢只歌，唱完之后咧，啲人 encore， 咦？点解冇人出嚟？佢哋已经走咗啦，即系要走啦，即系逃离。因为嗰啲德国嗰啲军官坐晒喺下边，咦？点解冇人嘅？咁啊，捉唔到佢哋。咁呢只歌咧就叫做 Edelweiss， 就叫做雪绒花啦。有人形容系白色嘅一朵朵花。咁呢啲花咧，系点解要写呢个花咧？啲 Edelweiss 系澳国嘅。language 啲文啊，呢个唔系英文嚟。咁但系咧就系呢朵花咧喺个悬崖嗰度咧就系好风吹雨打都好啦，都系屹立不倒，即系觉得系佢哋嗰种毅力，佢要即系战胜呢个德国嘅魔掌嘅镇压，咁啊而系咧去用呢一个小白花嚟形容佢哋嘅当时嘅环境。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 of snow.

重阳，我只感到 呢首叫做《南丫岛的故事》，唱歌的就是我们熟悉的新尼哥哥来的，新尼汪，他中文名叫黄宇新。你知道哪个新尼哥哥吗？ 哦，我有听过。 有听过即是你应该好像很小小的时候，他是做 TVB 的他们叫跳飞机那个年代。 我是430穿梭机。 你430穿梭机，即是你看张国强啊。 看谭玉英姐姐。 谭玉英姐姐啦。谭玉英姐姐是一定没错的。因为呢即四五代都是谭玉英姐姐，所以呢又没人知道你几多岁。你真聪明。你说我只是看谭玉英姐姐这样就对。如果你又看我看新尼哥哥呢，你就知道你咦好资深喎呢个影迷。即是咁。Anyway, 头先呢就新尼哥哥同埋另一个女星呢叫做龙影霞。即是我哋以前初初揸着吉他出嚟唱民歌嘅时代呢，佢就是唱民歌嘅。咁所以阿新尼哥哥你就揾咗佢就对唱咁好好有历史价值㗎。咁当时南丫岛都而家未有咁发达㗎。第一个钟呢已经係11:09啦，你而家听緊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名歌再重聚。Hello, 你好，我係 Albert, 我是瑞强。我哋当然有阿 Finsy 啦，有时有阿乔啦。当然今日嘅特别嘉宾係李碧琪，佢身兼多职。而且呢即係横跨每一个平台，电视、学院、KOL, 即係所有嘅社交平台，而家有舞台。你啱啱做咗个舞台。 啱啱做咗电影。 电影嚟嘅係啦，嗰个舞台劇嘅电影定係电影。 电影直情係电影。就係同友哥一起。陈友哥， 哦，陈友， 系啊， 佢同你一齐打鼓啊？ 佢系我爸爸。 哦，我以为佢同你一齐打鼓添。 有打鼓喺个戏度都。 咁做紧未啊？出电影 系而家已经做到差唔多第四个礼拜啦。咁仍然都上紧画，亦都 恭喜， 又有好多包场继续嚟紧，咁所以多谢大家支持。 恭喜恭喜，咁未来都我相信都会好多机会咧，会见到或者听到李碧琪。今晚好多谢你，有好多歌等住唱，等住听，好似呢一首。 世界，请趁着缠着我一睡，再和我吻别，请记得记得我的泪，随着你的背影落一地心碎。 又不想见到但又想听的一种东西，叫做女人的眼泪。 这首歌真的很感动。 是Sally， 叶倩文的歌，女人的眼泪。接着下来有首都是国语歌，叫做城里的月光，是我其中一首非常欣赏的歌。原唱是许美静。今天的月光不知道怎样，今天是农历几多少我真的没有 check 过。母亲节的天空未必一定有圆圆的月亮，但是我觉得在心里面呢，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仔女的心里面那个月光呢，都是好像很圆满的一个圆月。月亮代表我的心，将这个心献给全世界全香港嘅妈妈，母亲， 我 check 到啦，系辛丑年嘅3月28啊， 系啊，咁即系3月28， 系啊， 即系冇圆月，但系唔紧要，喺我心里边有就， 冇错冇错， 城里边嘅月光，圆满嘅月光，送俾母亲。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么的想飞到晚空去，这闹市想必更动人，千家灯火给我去苦恨，看情侣怎么过夜深，让我看遍每盏灯，燃亮挤拥的美满人生，但我怕看见你关灯，谁在漆黑中与你谈心，看月光光愉快欢畅，却不应该独唱，月圆月弯的漂亮，就留待一双一对欣赏，这月光曲愉快欢畅，我不知怎样唱，但凡唱这种晚上，是谁在家中跟你合唱？ 城里的月光半张脸，心温暖它心烦，看透了人间聚散，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福洒满整个夜晚，希望就是这样。母亲节快乐。这首这么漂亮的《城里的月光》之后，我们等下李碧琪介绍一首歌给我们继续欣赏。 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因为喺2017-18年嘅时候，咁我有机会出我第一首第一隻嘅 EP 囉，咁所以我觉得每一步都係好感恩，唔係因为我叻，唔係因为我努力，係因为从上而来嘅平安囉，俾我有呢一个嘅鼓励，俾我有呢个动力去继续行呢一条路。所以每一次唱呢首歌嘅时候，我都觉得，我咩都唔系，唯有带我行呢条路嘅嗰一位。 将我 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只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 一首感人好听的诗歌， 是啊， 叫做 《恩典之路》The Path of Grace， 感激感人。11:25了，另外一首非常感恩的歌。 When I am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w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ail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Each restless heart beats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世界的母亲亦都挂念着我在很远很远的妈妈，献给你。You raise me up， 感激你多年的培育同埋支持。十一点半的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半个小时母亲节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今日有李碧琪 Becky Lee， 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食环署联同警务处同埋劳工处等唔同嘅部门，到中环天马公园、遮打道、花园道同维园等外佣惯常聚集嘅地点，采取跨部门联合行动。亦都到酒吧视察，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强烈呼吁包括外佣同埋酒吧业界要同心抗疫。食环署喺过去两日加派人员巡逻，以打击无牌小贩摆卖活动，安排承办商加强清洁街道，亦向外佣派发多种语言嘅宣传单张，呼吁佢哋保持环境卫生，不得进行非法摆卖活动，亦提醒他们要佩戴口罩和遵守禁止在公众地方的群组聚集的规例。疫苗接种计划第73日，昨日有13宗送院个案，其中2人留院观察，10人已经出院，其余1人不遵从医生的劝告自行出院。13宗送院个案都涉及接种伏必泰疫苗，其中一名30岁女子接种第一剂疫苗后失去知觉，要留院观察。另一宗留院个案涉及一名38岁女子，接种第二剂疫苗后高血压同埋胸部不适。同日有一人接种疫苗后出现血管迷走神经性昏厥，送院后情况稳定，唔遵从医生嘅劝告自行出院。政府以疫苗气泡为基础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员工已经接种疫苗可以延长堂食时间。饮食及酒店业职工总会发言人何鸿兴表示，工会收到求助，雇主要求有高血压的员工打针，员工自费看医生，但医生只是证明三个月内不适合接种疫苗，员工要在三个月后再自费求医。另外有外佣团体说收到外佣求助，有雇主强迫外佣接种疫苗。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话，有外佣关注身体状况唔适合接种疫苗，忧虑一旦出现副作用，边一个负责任？亚洲移居人士联盟发言人表示，收到过百名嘅童工求助， 担心不接种疫苗会被解雇，亦有同工求助指雇主强迫外佣打针，但是要签协议，自行承担健康风险。英国地方选举点票结果陆续公布，争取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保持当地议会最大党的地位。苏格兰民族党在当地议会129席里面取得64席，争一席未能够成为大多数，但是较上一届选举多赢一席。党魁斯亚城强调，苏格兰民族党取得非凡胜利，表明会推动苏格兰独立公投，又指责首相约翰逊阻挠公投的意图没有民主理据。他认为连同苏格兰六党的八席争取独立的声势没有减弱。约翰逊已经向斯亚城发出邀请信，商讨疫后复苏计划。约翰逊重申合作将会令到苏格兰选民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随后几日炎热和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一家人边有得计较？ 有时你唔好怪喂，咁我系老豆个仔，你唔系了解我先嘅咩？点解要我了解你先啊？咁但系记住，佢系细路仔嚟嘅，我系大人嚟嘅，即系有时我哋大人唔话尊唔尊严，最紧要就系个心咯，即系你有心去为头家，你有心去嘅时候，我相信无论老嘅嫩嘅都会感觉到嘅。 除咗麦包麦长青嘅分享，仲有好多嘉宾鼓励大家重视家庭。 快啲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Channel。看看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爱心呈现 专责爱家分享时刻。 魏俊文凭给我一个认可的资历，让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And all of this happens because the world is waiting, waiting for one child, black, white, yellow. No one knows, but a child that will grow up and turn tears to laughter, hate to love.War to peace, and everyone to everyone's neighbor, and misery and suffering will be words to be forgotten forever. It's all a dream, an illusion now. It must come true sometime soon, somehow.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eak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h, ah, ah, ah, ah. 翻嚟以前咧，歌再唱做最后半小时嘅节目，我哋一年有好多好听嘅歌。第一首咧系阿 Becky， 你而家做紧呢出电影，系做演员，唔系净系唱主题曲咁简单。 冇错冇错，就系阿友哥啦，我同埋 Karen 三个人做嘅一出戏，叫做《等一个拥抱》。 友哥就陈友， Karen 是 Karen 是公柯韵。 OK， 咁、你哋做咗一出电影系一个福音电影嚟嘅，好似系咪？ 唔系， 又唔系 噶，系一套喺大澳作为背景，咁就系讲我哋三父女故事嘅一出电影。 哦，大澳啊， 系 好有感情嗰度吓，我都好中意嗰个地方。 系啊， 咁有个有只主题曲啦。 嗯， 我好似。未听过，我要听，我要听，我想即刻听。 好啊，多谢你。呢一首歌就叫做《记忆的碎片》。 旧日的画面再现，飘于眼前。烟火给沾湿过后，不可再燃点。拿起合照，仍同被弃的一张废纸。流星消失了，梦已极远，不可再见。红像的水点降下，怎可挽留？为什么不需理由，松开了双手？时光能否回复像往昔快乐时候？情感看不透，残旧破裂衬衣怎可补救？逐段逐段记忆的碎片交织了，无穷尽爱恨可有底线？逐渐逐渐遗下了。一天一点还在脑内停住，旧记忆止不断，你还乱，不理还更乱。 电影主题曲叫做《记忆的碎片》。在我们生活当中，希望不会有惊涛骇浪，但是间中泛起一点点涟漪，感觉非常好。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想起，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白羊起。留下欢欣的印记，静默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 是我远飞不离，心里一切放低，心里一依赖，人多尽这把泥，感觉微微雨在扑，满花都洒落，迷人却是这流动着雨遮，汽车飞过我在望，险些把错过遗忘，回头扑再进这错觉，心里一切放低，一切不再有牵系，这个错觉携着是我远飞不离，心里一再放低，心里一再有依赖，人多尽这把 就是李碧琪为我们演绎林忆莲的《微雨扑巴黎》。 深信幸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一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日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狂闯，感觉是特别的美，曾上偏执意识，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过去温热，谁人亦有得意时，这一刻最特殊，满有信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谁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它可带我一丝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 是

多谢今日我哋特别嘉宾李碧琪， 多谢你啊！ 唱咗咁多咁好听嘅歌曲，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将时间带到接近十二点啦。多谢心机所有嘅朋友，如果想听李碧琪唱好多歌咧，你可以喺上网 search 佢，喺你嘅网上直播嗰度，会听到更多。 可以啊，多谢你， 多谢你。多谢天使，多谢阿乔，多谢心机旁边的朋友。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好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好找着你。